欢迎大家啊！今日咧系星期得到嘅大事啊！我哋两个节目咧喺度 cross over 紧啊！大家好，我系强国生还者嘅 MJ。 大家好，我系台湾黑白讲嘅杰拉德。 杰拉德兄，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久仰久仰久仰！杰拉德，因为小弟咧就好中意足球嘅，咁好多时睇啲足球嘅节目啦，睇啲报章嘅文章啦，都听讲过杰拉德兄嘅大名噶。杰拉德一嚟好客气，送一本书俾我啊！ 少少意思，少少意思， 一本就读懂世界足球，因为佢系我哋即系我啲球迷界咧，佢一啲足球上面嘅名人堂嚟噶啦。香港踢波嘅人唔多，但系即系识足球嘅人，佢肯定系其中一个表表姐。 都系不敢当啦，即系都系阿凡食嘅啫。 客气客气，哇！你去到台湾先可以做呢个足球评述嘅工作噶，系咪一啲机缘巧合？点解会做到嘅咧？ 其实同移民台湾有关系嘅。咁其实我后生嗰阵就喺台湾读书啦。如果睇过节目都知啦。咁我一早已经有身份证噶啦。咁我大概系2003-04左右嘅时间，我就萌生离开香港嗰个谂法啦。咁啊，我可以去边啦？咁我最简单一定翻台湾噶啦。我身份证啊嘛，我唔使烦。咁但系翻台湾做乜先得噶？翻过嚟我又唔系攞住几千万可以慢慢搣，咁啊做啲咩？做啲乜嘢生意咧？咁我啊中意，我啊做生意有个原则嘅，我中意做啲人哋唔做嘅嘢嘅。咁当时咧，我讲2003-04啊，即系嗰啲日子咧，台湾嘅足球咧就一路都唔 hit 噶啦。咁我亦都嗰段期间都去咗台湾几次。咁如果我做足球生意有冇得谂咧？咁样咁啊开始揾资料或者计划我要做嘅嘢啦。咁我就。2007年終於成行啦，翻過去，咁我就慢慢即係當然要敲門啦，唔係邊個識得你啫咁。而家就話可能有啲人都覺得叫略有知名度啦，其他得大家都知邊個嗰陣時邊個人知我呢個名啫咁樣。咁慢慢去揾，譬如話做報紙啊，同報紙合作，我同佢搞兩版一版足球版嘅嘢啊，又或者做寫一啲足球專欄啊。嗰陣時台灣 Yahoo 連足球呢一欄都冇嘅，咁我係同佢傾，喂，我同你搞啦，台即係總之樣都傾咗一兩年啦，咁咁啊做一樣一樣，做完一樣，做咗一樣嘢，我咪容易去傾第二樣翻嚟咯。咁啊，亦都揾電視台幫手，咁啊成日都去煩。嗰陣時有間電視台叫偉來體育台， 偉來 係台灣都好大嘅體育台啦。咁睇梗係揾體育台，喂播足球啊，喂電我同你行銷咯，同你搞個節目啦。咁啊，同佢傾好多次噶啦。咁結果梗係唔睬我啦。咁但係咧咁啱嗰陣時，我2007年翻去噶嘛，2008年就奧運。咁嗰陣時啱啱2008年台灣嘅賭波合法，開始賭波。 OK， 咁啊台灣就賭波就唔似香港嘅，就係得足球，咁佢仲有棒球、籃球，咁好多其他運動嘅。咁啊，佢哋要搞個賭波節目，即係好似香港球賽台咁啊嗰啲啦。咁啊棒球、籃球你咪問題啦，一定好多人。咦，原來佢發現冇人識足球喎。咁啊記得我啦，因為我成日煩佢啊嘛。喂，有冇興趣？我哋搞個奧運 足球專題。 即系分析节目，咁你有冇影出上嚟？咁啊，好，咁啊，即刻上去开会一倾，咁啊，开始就系嗰阵时开始踏入电视台啦。咁啊，一样逐步咁啊，增加知名度，越做越多嘢咯。 哇！呢度好多嘢想问，不过我已经听到呢度啦，已经好有感触啊。即系有时咧，好多移民台湾嘅客人朋友咧，都会问我，即系未必就系台湾，佢都会问我，我去嗰度做乜嘢好啊？其实有时咧系你事前系谂唔到噶，你只能够系去到嘅时候，随机应变。我谂你当时去到，你都冇谂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喺当地足球评述员咁样噶嘛，或者足球评述员界一个名人堂咁样嘅地位咁样。我谂你当时去到系冇机会谂到，反而咧有时逆思考，系一个唔中意足球嘅角度嚟嘅。台湾足球唔系好 hit 啦，系啊，正正系因为咁样咧。佢又鍾意足球㗎嘛，杰拉德先生。咁反而係机会多咗，反而就最后又衍生个咁好嘅结果，你逆思考啊。所以我成日叫呢我讲嚟听，有个例子好得意㗎，啲大学生呢，我一听我佢话佢走去做猪肉档啊。佢话因为喺譬如话喺金融嘅世界啊，喺其他世界呢，佢都系一个好普通人啫咁样。咁但係猪肉岛嘅世界呢，佢就系霸猪嚟㗎喎。佢所以去做猪肉档，咁睇下可以喺当地喺嗰个行业嗰度呢系做啲咩出嚟。咁有时啲嘢真系你唔试过又唔知嘅。 即系一定要去努力去争取。虽然话当时我去嘅时候亦都唔知道成唔成功得唔得。咁但系最后我一步一步实现自己嘅梦想咯，咁一步一步行咯，咁最后连足球杂志又做埋啊，总之喺后屘我连球场都搞埋添，我自己有个球场噶嘛，后屘做到，所以咧 台灣嘅足球嘅所有嘢咧，我都全部做過曬㗎啦。 厲害厲害，喂，呢個真係好關注，因為小弟係一個球迷嚟嘅，香港人咧就足球狂熱嚟嘅。我都知道，我試過喺強國咧出差咧，兩點幾喺度睇睇個節目，跟住咧佢都喺度講，斬出場陣容啊，出場分析啊，去到兩點幾咧冇波睇啊。去到嗰個地方冇波睇，我就覺得好慘噶啦。咁如果喺台灣，其實我知道台灣足球唔係真係完全盛行噶嘛。喂，會唔會冇波睇噶？ 咁啊，如果講翻我初初翻去咧，2007年翻去咧，就真係冇乜波睇嘅。佢嗰陣時，因為譬如英超係會有，嗰陣時英超仲係 ESPN 做啦。咁佢又分兩個台噶嘛。如果你知，即係如果有印象嘅話，ESPN 同埋 Star Sport。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台灣咧就都係一樣係新加坡嗰邊過去嘅信號。咁ESPN 播嘅波咧，通常都比較大啲嘅，大戰嚟嘅。咁但係台灣 ESPN 就唔播嘅，就可能播佢啲棒球或者其他嘢。咁啊，淨係會播 Star Sport 去嘅信號。Star Sport 咧，分分鐘咧，當時啊，可能係米魯士堡對保頓嗰啲咁嘅戲碼嚟。 咁大件事。 係啊，咁啊真係冇波睇嘅。咁啊，咁啊唔敢話我嘅努力啦。咁總之，可能我都參與其中一份啦。咁啊，做好多嘢啊，出書啊、雜誌啊，等等一路搞啦。咁啊，到到而家咧，其實就有一定嘅足球風氣噶啦。咁而家譬如今時今日，台灣去睇到個波咧，喺電視機睇到啊，有英超啦、意甲啦、英冠啊。德甲、歐聯、歐霸都可以睇得到嘅，甚至乎美職都有。 哦，咁都齊曬啦。但係香港睇 西甲， 西甲冇啊。咁啊， 西甲冇。 巴塞對皇馬都冇得睇。 冇嘅，因為西甲係俾中國一間某某公司收購咗，佢包埋台灣嘅播映權嘅。咁佢又咁，如果譬如台灣想播，咪同佢買咯。咁但係佢開嘅價係太貴啦，咁咪冇人願意做咯。 冇西甲咁啊， 所以冇西甲。 嗯。不過喺香港咧睇波咧，而家好麻煩嘅。香港咧，阿記得希未必知道啊。而家咧有幾個收費電視台啦，咁咧佢哋又好唔知點樣係咪夾埋咁樣咧？英超咧就喺 A 電視台嗰度，歐聯咧就喺 B 電視台嗰度，跟住世界盃咧又喺 C 電視台嗰度。咁一個球迷如果真係要睇曬咁多個比賽嘅話咧，每個收費電視可能講緊三四百蚊。喺台灣有咩境況咧？ 其實台灣都係唔同嘅電視台有唔同嘅。嘅賽事啦，咁譬如英超係有一間叫 Eleven Sport 啦，就英超意甲佢播嘅。 記得講緊嘅呢個台。 咁、啊、我而家我係負責啦，咁啊，另外我有份做嘅就係博斯足球台啦，咁佢而家得翻美職嘅啫。 哦 ，OK。 咁但係佢都爭取緊其他嘅，譬如 JD 啊，咁仲傾緊嘅，我知道佢哋。咁啊，有個叫愛爾達電視台，咁佢就播歐聯、歐霸為主嘅。咁啊，齊曬啦！ 聽落我如果要嗱，我最緊要英超啦、歐霸啦、歐聯啦，咁我要 Eleven Sport 同埋嗰個愛爾達幾錢啊？ 愛爾達因為佢中華電信，咁佢好似加埋上網 credit card 咧，大概都係200多港幣咯，包曬上網嗰啲嘢嘅。 係200多港幣上網同埋電視，都唔係十分平。咁嗰、那個Eleven Sport 佢係所有台有曬，意思話， 哦、 即係愛爾達嘅所有。唔係，愛爾達係中華電信上面嘅所有頻道，即係例如 HBO 啊， 哦、 即係嗰啲你 全餐啊， 即係衛視電影台啊，嗰堆全部都有齊嘅咧，有百幾個台嘅。 OK， 仲有啊，我題外話爭啲唔記得咗，仲有個叫 TV5 嘅法國電視台係有法甲播嘅。 哦有啊有啊，呢個台。 但呢個都係喺 MOD 中華電信包埋入邊。 嗯。 咁啊，每個月俾多10多港幣咧，就可以睇埋博斯足球台嘅，就可以睇埋美職。咁至於頭先我講 Eleven Sport 同埋 Fox Sport 咧，播德甲啊 ，Fox Sport 咁就係台灣嘅有線電視。咁台灣有線電視同香港有線電視係兩回事嚟嘅。因為台灣有線電視，全台灣幾乎九成用戶都係用台灣嘅有線電視嘅。咁、每個月又係幾百蚊台幣，500蚊台幣到啦，即係100多港幣啦、就睇曬全台灣嘅百幾個嘅電視㗎啦。即包括你 up 得出嗰啲咩 TVBS 啊、年代啊、咩中視啊，佢全部都睇曬嘅。 OK， 咁啊，聽落都 其實就唔貴嘅，對香港嚟講。 係咯，即係200蚊內啦，一個電視台，咁我可能買兩個有兩個收費電視，其實應該都夠啦，係咪？ 係啊， 都即係除非我哋睇埋美職咁比較偏冷。 美職都係好平嘅啫，佢俾多啲啲嘅啫。咁博斯唔止足球台噶嘛，佢有網球啊、golf 啊，如果你其他嘢都係睇到噶嘛。 嗱，我知道咧，阿傑德兄咧就自己又喺台灣創過業啦，咁亦都有好多香港嘅朋友過去創業嘅。我聽你嘅節目咧講咗有得意嘢，我都好同意嘅。我哋唔講下，未必係想同大家分享啲成功嘅例子，我分享啲失敗嘅例子。咁從失敗當中，我知道原嚟咁樣係唔得嘅，咁反而就可以借鑑啦。不如傑德先同你分享下一個未必開名嘅任何一個失敗例子，俾我哋注意一下好唔好啊？ 咁其實咧，因為我個人做原則，即係做事原則咧，咁多年以嚟都係比較中意睇人哋啲失敗嘢，唔係笑佢哋啊，係學佢哋失敗嘢、因為成功嘅佢唔壞知嘅，同埋成功好多都係因為運氣、 機緣巧合啦， 因為呢個連 Apple 啊，係 iPhone 嗰個老細啊，叫台灣叫賈帕斯啊，香港叫咩啊？ 喬布斯 啊，喬布斯佢自己都承認過佢好好運， 係 佢第一個運氣係乜嘢咧？佢美國出世嘛 ，OK。 如果佢坦桑尼亞出世，你估佢仲做唔到 iPhone 咧？ 嗯，冇錯， 所以運氣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成功人士嘅嘢係唔值得睇嘅， 嗯， 睇失敗個案。咁啊，唔使開名失敗。咁我有個生意，我自己有個生意已經失敗啦，叫做 竟然 成功之中嘅失敗可以咁講。 係點樣嘅失敗咧？ 頭先我提過啦，我咪搞個足球場啦。咁啊，五人足球場，咁亦都幾好規模嘅，咁加埋都有成萬幾尺㗎嗰度。 室內五人足球場，鐵籠咁樣係咪啊？ 冇鐵籠，我係圍網嘅，圍網咁啊。有出界嘅， 系咪好似 Nike 嗰个广告嗰只咁样？ 系啊，类似咁，大概大啲。咁啊，比国际职业嗰个咧就短两米嘅啫，长短两米，其实即差唔多标准嘅。国家队都嚟我球场度训练嘅嗰阵时 ，OK， 五人制足国家队啊， 台湾国家队 吓，当然啦，我哋国家嚟噶嘛 ，OK， 咁啊。咁除咗之後，仲有個餐廳啦，咁啊有幾間房啊俾球隊住啦，咁下面仲有個球衣店，咁啊其實做得幾好嘅。 正喎、 啊！光以營呢個營運嚟講咧，係做得幾好嘅。係。咁啊，特別我譬如香港揾啲球隊去，即係好多球隊，因為香港球圈都識唔少人噶嘛。係。咁嗰時有幾支香港球隊都去玩嘅，即係意思係私人嗰啲啊，係唔係真係香港隊嗰啲啊？ 係啊，而家就算香港有啲工業大廈都做緊咁嘅模式，我諗冇你咁大，但係都係 啊， 即係都 OK 嘅，係啊， 類似啊，香港工廈啫，係類似嘅。咁啊，譬如我搞個比賽，香港球隊嚟，咁台灣我啲教練打幾個電話咧，我做咗差唔多大半年啦，那個生意咁啊。搞所有比賽從未試過公開搞過，即係我意思話未公開話，我而家嚟緊一個比賽啦，你哋參加啦，未試過， 嗯， 因為打幾個電話啲教練撲到嚟， 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係非常好嘅生意，即係純粹生意嗰度，特別係香港啲球隊，譬如我幫佢揾，我話揾支女足踢咧。幾支香港球隊都話嚟啊咁嗰啲啦，同女仔踢波啊嘛，諗住蝦女仔啊嘛，結果係俾啲女仔蝦翻轉頭咯。啲台灣女足好犀利噶嘛，有幾個女足就係國腳級添嘅，即係好熟嘅咁。嗰幾個佢玩曬嘅，你啲男仔邊度去打啫？咁啊輸曬，女仔贏冠軍最後。 OK， 有一次咁啊，其實做得幾好嘅。咁啊失敗出咗邊度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考到嘅，就係我成日強調喺台灣做生意一定要守法。 嗯， 咁我其實我唔係唔守法，我係嗰時疏忽咗，因為嗰球場其實唔係我搞嘅，係有個前即係台灣嘅足球前輩搞嘅，搞幾年就佢都做咗幾年噶，但我覺得佢無聲無息咁，即係搞得好差咯。我覺得其實可以有個場地都搞好啲啦，咪搞類似我頭先嗰啲活動咯。舉例咁啊，但我接手咗之後咧，大概半年啦，咁咪政府就有一次嚟查，就話我唔合法。 邊度唔合法咧？ 原來嗰個地方係一個住宅區嚟嘅。即係嗰個土地用途係住宅，咁啊唔可以做生意咯。咁啊球場更加唔得啦。咁之後就，如果其實呢個情況，大家香港應該都了解。而家頭先你講嗰啲室內場，其實都全部合法噶。但係香港政府係罰咩咧？罰釘契。只要業主唔賣樓咧，釘契冇所謂㗎。咁咪繼續租咯。 OK。 但係台灣咧就罰封鋪拉人嘅，最重要俾你限期，幾時要執？如果你唔執，我就斷水斷電。 哎、 總之就要你執，因為你唔合法。咁我就嗰單生意咪賠曬咯，即係蝕曬啦。咁呢個係可以話一個失敗經驗咯。咁可以俾大家分享到咩咧？就係真係要查清查楚，問清楚，先至可以做。咁我記得我唔係咪節目之前有冇提過咧？咁其實啊，類似咁嘅情況，阿孫耀威都試過啦。佢有間酒吧咧，高調開幕，仲揸架名貴房車去開幕啦。 原來嗰度唔俾做， 開咗一晚嘅啫，第二日就。執笠啦，因為違規，佢話唔知有啲咩違建啊咁之類啦，我揦一揦眼，咁我有啲安慰嘅，我球場起碼玩半年啊嘛，佢得一日， 慘啊！但係呢個球場我聽落我都覺得好憧憬啊！即係我之前我唔知道球場已經唔喺度，唔存在啦。即係如果呢個球場能夠再建立翻，有冇諗住再建立翻啊？ 冇錢啊！如果各位觀眾有錢可以贊助，即係唔係贊助合作可以傾合作嚟一齊搞。 即係譬如而家喺工廈開嗰啲密室逃脫啊，而家好多嗰啲嘅都係年青人去做嘅一啲波波足球啊啲咧。咁其實咁喺台灣嗰度搞一個，我去到台灣我都諗緊有咩好玩。如果有啲咁嘅場地咧，我諗我都會想去玩嘅。好正喎，有晒一个大嘅地方，又有球队嘅地方， 系啊， 系一个足球城咁样啊。 即系嗰阵时，佢哋嗰啲香港女足又嚟过啦，香港有支女足，咁有啲男仔都有嚟过，咁嚟啊，嚟仲喺嗰度住埋，喺我场度住埋，饭又喺嗰度食。 个场有埋地方住， 有五间房噶， 哇， 佢间房可以住八个人嘅， 有埋即系都系一啲足球主题房咁样啦，会唔会啊？ 咁啊，簡單啲嘅少少足球裝飾啦，因為未去到咁多投資要搞咁多 偏民宿嘅 嚇、啊，類似民宿咁啦。但係因為我啊唔係做民宿噶嘛、嗯，因為民宿係合法噶嘛。 係啊係，民宿係第二樣嘢 嚇。咁啊，就係俾球隊住啊，政府話 OK 嘅。 嗯，非常得意， 系好想再嚟噶，有观众朋友有兴趣投资，可以大家倾下噶。 好，我哋节目后讲，我哋有兴趣。咁咧，咁如果其他嗱，我哋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嘅失败例子啦。咁我哋讲下啲开心啲嘅嘢。你见到咧，你认识好多香港人啊，喂，过到去台湾之后，佢哋生活上开心咗嘅地方系边啲啊？大概， 其实我特别。見得多開心嗰啲係一家嗰啲， 一家人過去。 因為譬如啲仔女啊，咁去到佢好開心。譬如話有最近我哋喺台北搞個聚會，咁佢有啲即係佢有細路仔嘅，咁佢嚟到先知發現一樣嘢，原來台灣讀書小學啊嗰啲咧請假好容易嘅， 請假好容易。 我先知原來香港好難嘅，我係完全冇諗到。譬如我聽日，因為我平時我星期六日好忙啊嘛，要廣播，我星期六日我冇時間帶咗細路仔去玩，咁、我可能星期三，咦，今日得閒喎，帶咗細路仔去樂園玩一日，或者兩日，或者我去花蓮玩兩日，舉例咁去住下酒店咁咯，咁我哋要請假噶嘛，咁我打個電話喂，今日佢哋兩個唔翻噶啦，咁就得噶啦。我原來香港唔係嘅，我都唔知道、 香港啊，可能要揾啲醫生治咯， 即係咁煩嘅。 係啊係啊，冇咁嘅概念啊。 因為啲小學啊或者幼稚園係啲。小朋友是開心的日子嚟噶嘛，咁咪應該同佢玩多啲嘅咩？即係我，所以佢哋嚟到咪先知道原來台灣係咁嘅，咁佢哋咪好開心咯，細路仔由香港每日做十幾個鐘頭功課嚟到呢度，幾個鐘就搞掂嘅咯，咁咪仲可以玩喎，咁同埋玩嘅地方又好多咧。 OK， 有咩親子餐廳又相當多啦，咁啊遠少少有啲大型嘅樂園啦，就係中部地即係台中附近啊，都三個嗰啲大型遊樂場啦。 哇，正喎、咦，咁聽落咧香港有個 terms 啊，唔知你知唔知啊？叫怪獸家長啊，大家咧唔止係贏在起跑線，有個 terms 叫做贏在射精前咁樣。咁咧直頭咧，跟住啲大家又鬥幫啲小朋友補習啊！哇，你補中英數啊，我唔得喎，要補歷史啊、德文啊、音樂啊，音樂都唔係彈琴啦、要有非洲鼓啊，要有唔知嗰啲豎琴啊咁樣嘢。台灣係咪冇咁多呢咁嘅風氣？ 其實台灣都有少少嘅，不過我想講呢樣嘢之前咧，頭先你話贏在射精前咧，可唔可以講一啲題外話咧？可以同啲香港家長講，如果想贏在射精前咧，揾個德國老公，德國老婆，咁你就贏啦。 OK， 你香港點會贏得到咧？咁啊，講翻台灣啦，咁啊，其實台灣都有嘅，都有呢啲台灣叫恐龍家長啦， 恐龍家長 其實都差唔多意思，都有啲人一樣係由朝做到黑嘅，一樣好多補習社都有嘅。咁啊，普遍程度當然會集中喺高中，即係 form four、form five、form six 會比較多出現。其實小學咧就一般比較會正常啲咯， okay, 即係唔係話冇，但會小學會冇咁嚴重咯。話仔都仲係細啊嘛， 冇咁多人咁做， 即係冇理由你幼稚園就開始嚟料噶嘛。 係啊，黐線㗎，已經開始英文㗎啦、 即係佢哋高中差唔多考大學啦，咁咪逼佢哋咯，咁咪會有嘅，就會出陸續出現好多嘅。係，咁但係小學比較普遍。我仔上個禮拜都話佢同學又話家長咩請咗假去德國玩一個禮拜，咁咪請一個禮拜假啦又。 哇！ 係成日都有嘅。我上年十一月去日本玩都係啊，咁去到因為跟團去咧，去到啲團友都係話都帶埋細路仔去嘅喎。 嗯。 小學嘅喎，咁即係好普遍咯。其實話請假呢樣嘢，即係帶佢哋玩咯。 同埋咧，我知道台灣因為地方比較大啦，同香港比啦，咁佢哋嗰個國內旅行咧係普遍噶嘛，即係係咯，可以周圍去旅行。咁你係生活地方喺台中， 我就住台中。 係啦，喂，不如講下俾佢聽，如果你香港人去台中咧，有咩旅行嘅地方，或者你平時去嘅地方，唔知台中嘅有咩好介紹啊？三個主題樂園之外 台中頭先講最近嗰個主要樂園咪麗寶樂園啦，有個麗寶魔啊咁樣，即係嗰度都夠玩一日㗎啦。 OK， 咁附近如果即係真正台中嘅玩嘅地方就唔算多嘅，但因為佢台中係中部，咁啊隔住咩南投啊咁啲，譬如去啲人去清境啊、日月潭啊，咁啊都由台中出發咯。仲有咩九族文化村之類，都係啲中部旅遊咯。咁仲有就比較特別啲，有咩高美濕地啊，睇下日落啊咁，其實即係。去玩的地方其實好多咯，啲係比較大型嘅旅遊點咯，仲有啲市即係唔係咁出名嘅，可能台灣人會去嘅咁啊，呢度日後再有機會再講啦，旅遊嘅嘢。 哇！咁如果唔講旅遊，我哋講下真係移民啦。嗱，移民之後，不如講下之前啦。之前我哋通常要準備啲乜嘢咧？ 其實嗱，而家基本上就係最主要就係準備錢啦，因為 六百萬台幣。 正常嚟講，投資移民啦，六百萬台幣啦，或者。最多人用啊，另外一隻就係醫親啦，醫親即係話你可能揾個男朋友、女朋友結婚咁， 就去跟你老公或者老婆过去咁样。 我都想搵个太妹做女做老婆。 咁啊，都唔难嘅。 介绍你识啊，好啦，咁诶，医生呢、這个即系首先你要有个女朋友啦。咁我如果讲创业呢个咧，要准备 创业有600万台币啦，呢样嘢一定要先准备啦。另外就系你谂下你想做啲咩生意啊，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就系、是。嗰、那個概念好重要，因為我發覺好多可能佢香港係打工嘅、一直都打工，可能打咗十幾廿年，佢完全冇創業嘅概念。我同好多人傾過，佢就話都會問我一個問題：喂，呢、這個生意有得做喎、啊，係咪有得做啊？我覺得乜乜生意好喎、啊、咁、其實呢個係好錯嘅觀念咯。其實做生意咧，唔係睇賺，應該係先睇蝕。你嗰嚿錢去蝕幾耐，先係真正嘅做嘅生意。 正確， 因為你以為有得做啫，如果冇生意咧。咁你唔識諗，即係類似好多朋友佢嚟到佢香港識思維啊，佢話：，我喺嗰條咩大馬路啊，10万元租金啫喎，台幣，咁即係20000几港纸抵啦，個鋪咁大，點點點，哇，10万元台幣、你真係肯定有生意翻嚟㗎。因為你擋住600万，好快燒曬㗎喎。咁你租金10万啫，咁你裝修啊，做好多嘢要使，可能200-300万已經抌咗出去㗎啦。咁你以為大馬路一定有好生意啊？如果大伯好生意就唔會俾你租到啦呢鋪， 2万几蚊 人執咗先到你噶啦。 2万几蚊租金一啲都唔平噶啦，已經，因為嗰個營業額可能都係講緊係即係2万几港纸啊嘛。 係啦， 可能講緊你做生意都係做30000元啫嘛。咁你自己人工咧，我係嗰陣時我記得大概喺半年前啦，我都去咗台中旅行嘅，咁見到去逢甲夜市啦，咁跟住見到嗰啲夜市，咦好似嗰個攤檔，我哋問嗰啲的士司機個攤檔應該幾多錢啊咁樣，佢都係同我哋講類似2-3万呢啲咁嘅價錢。 嗰啲逢價好貴噶嘛， 系啊，已經貴噶啦，可能系啦、啊，但系即系跟住我啲朋友即系话，哇，咁我哋喺度賣吉魚蛋都應該發啦 ，OK 啦咁樣。 跟住佢傻啦。 真正嚟講，我諗又未必係咁簡單嘅。同埋咧，呢度我真係要作為一個移民顧問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一樣嘢，即系正常嘅，我哋因為係做生意嘅移民啦，無論係咪台灣都好啦，咁我哋做生意好容易跌入一個模式，就係話，哇，咁我做生意。咁諗下有冇得賺㗎啦咁樣，咁係啱。如果真係淨係諗住做生意嘅話，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做生意嚟移民呢，因為做生意係一個手段，係一個方法，而令到你達到移民呢個身份。咁所以呢，為咗達到呢樣嘢嘅話呢，嗰、那個生意未必真係可以咁理想去賺嘅，賺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就算係賺唔到，冇錯，記得頭先分享一個概念俾你聽，好啱。就算賺唔到，你諗下，喂，如果每個月真係即係得個收支平衡啊，人工都冇嘅咁樣，咁你又 O 唔 OK 咧？為咗達到移民呢個身份呢、這個目的嘅話，咁如果你覺得自己都 afford 到，我就算冇收入一年我都 OK 嘅。有啲人佢嘅夢想係開間 cafe 啊，或者佢係想開間精品店啊，咁佢係就算唔賺一年佢都 OK。有咗呢個心理準備之後咧，你去到都舒服啲啊。 咁啊，另外開 cafe 就通常我都同人講啦，因為台灣 cafe 係太多太多。你喺台灣 cafe 咧，即係好似套戲咁噶啦，等一個人咖啡就成日都，咁你又真係蝕死你啊！ 但真係好多人同我講話咧，佢哋嚟嚟去都講呢個嘅，我聽講過啦。 係啊， 一開 cafe， 二開民宿得唔得？有冇諗啊？ 民宿係有諗嘅，不過係好辛苦，同埋亦都好難賺到錢嘅。 因為民宿其實淨係個民宿牌照咧，據我所知都係好麻煩，容易㗎。 因為好詳細啦嗰、那個資料。 係啊， 咁啊簡單啲講咧，民宿市區係冇民宿嘅。 係。 只有郊區，即係咁唔係郊區啊，嗰、那個叫旅遊點，譬如墾丁可以開。 係。 你台中市、台北市係冇得開嘅。咁可能好多觀眾朋友有去過台北住民宿啊咁樣。喂，嗰啲得唔得㗎？嗰啲係唔合法嘅。咁你點可以有一個唔合法去申請移民呢？咁台灣人點解可以做啊？佢咪怕罰啊？你錢多啊？咁但係你，我都知道你哋錢多，但係罰完之後會唔會俾人趕走咧？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唔係錢嘅問題。所以咁啊。好啦，頭先講個旅遊點啊，荒山野嶺啊，俾人哋咁靚位都俾人開曬啦。到你去開嘅時候，又唔係一定有生意咧。整個間民宿真係冇生意咁啊？點咧？你自己要住五房，即係日日住一間咯，都當度假都 OK 嘅。 不過係啊，真係好多好多嚟問我台灣移民嘅朋友咧，可能即係門檻比較低啦，咁嗰、那個要求都唔係好高咧。好多時真係啲打工仔或者青年人啦，未必有咁多錢走嚟問我嘅。咁佢哋都真係學似你話齋，冇咩 idea。咁其實有冇一啲你覺得會比較適合多啲人可以做到嘅 idea 去介紹俾佢哋？咦，有咩生意好做啊？ 其實坦白講啊，真係有機會揾到錢嘅，即係真係揾到食嘅咧，就做啲台灣人最常做嗰啲。你唔好同人講話做賣菠蘿油，你咪賣菠蘿好過。 即台灣人成日食菠蘿嘅。 O K， 又冇人中意食，即唔係冇人好少人食菠蘿油噶嘛，即係類似啲咁嘅意思咯。咁仲有台灣人食嘅，譬如滷肉飯啦、面線啊，啲基本生活嘅嘢咧，就真係最容易揾錢嘅、但係我同好多人傾過嘅，佢哋聽完都冇興趣、因為做呢啲咧好辛苦， 同埋唔係佢係強項、啊， 同埋好難揾錢。 係啊， 喺佢哋因為。你一碗幾多錢？滷肉飯$30，你賣幾多碗先揾到錢咧？咁你咪好辛苦咯。咁佢哋好多香港朋友諗住去台灣係輕鬆，唔想香港好辛苦，點解嚟台灣啊？咁樣我就係因為唔想咁辛苦啫嘛。啊，嚟到台灣都係咁辛苦，咁我不如翻香港啦。咁你好多遇到好多呢啲情況咯。但係你係一個新嘅地方，你唔辛苦，邊有世間財啊？ 同埋我想講咧，呢、這個辛苦即係你有佢嘅辛苦，但係咧我喺移民。顧問嘅角度同大家講咧，移民台灣經已係好多世界上好多移民嘅地方嚟講最輕鬆噶啦。你唔使講，譬如澳洲啦、加拿大啦、美國啦，全部都有開公司移民嘅一個途徑嘅。咁但係講緊係可能你營業額達到某個程度啦，你要住起碼係4年啦，咁樣你先係去到入職嗰個階段嘅。咁呢間公司為辛苦4年，同喺台灣你可能係一個比較短嘅時間已經做到。台灣我哋係幾耐可以入到職啊？ 台灣喺嗰度住滿1年， 1年咋？一年喺世界上嚟讲，都系一啲好短嘅时间就能够成为入籍嘅一个途径。呢、這个优惠咧，其实系好似净系俾香港人定系其他 外国人，好似系要多啲钱，但系1-2年啦。外国人我真系唔熟。 系啦，我据我所知啦，香港人系1年，咁其实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嚟噶。我做好多其他地方都起码讲紧3-4年，你唔使睇以前香港投资移民都讲紧要住满香港7年，你先有机会入籍成为、香港人啦。即係攞身份證啦，咁喺台灣呢、這個就算辛苦都係辛苦1年啫，咁已經成為台灣人，咁1年之後理論上間公司就你想點就點啦，係咪？係啦，咁同埋咧，我知道譬如話澳洲嗰啲咧，有啲我哋叫做罐頭嘅公司啊，可以即係譬如而家我已經做緊呢間公司噶啦，我做緊出版社嘅，我賣書嘅咁樣。不過咁啦，如果你我都有興趣頂手嘅生意買賣啫嘛，咁賣個生意俾你，台灣又興唔興咁樣賣俾啲香港嘅移民朋友咧？最簡單， 暫時比較少聽到啲、不過我自己而家又做啲，我自己有啲公司、okay. 就唔係賣嘅，我有啲生意可以外判出去俾幫一啲唔想去到做生意嘅朋友嘅。 係咯，呢啲又方便啊。 因為我做開嘛個生意，我判俾你，即係名義上判俾你，咁你咪有個生意出去報數咯。 係啊，呢啲又方便啊。好啊，你做生意可能即係都比較認真啲嘅嘢。哇，我哋不如講下生活模式有冇咩改變啊？嗱，不如講下我哋香港嘅生活模式。香港人咧中意咁樣嘅，我自己啦嚇，未必所有代表全部香港人嘅。好中意去玩嘅，我凌晨11-12点咧都可以落楼下茶餐厅，炒个饭啊，咁样食个云吞面啊，咁样，咁跟住可以唱卡拉 OK 啊。台湾嘅生活模式同香港会唔会有啲分别要注意呢？ 如果讲台北嘅嚟讲，就其实类似嘅生活模式就唔会相差太远嘅。咁、台北，不过咧有一样嘢食正餐咧，所谓即系午餐晚餐就要限时限刻啦。即系大部分嗰啲餐厅咧都系午餐就譬如11:00开始去到1:00。2:00你已經找不到東西吃了、即是意思是正常的餐廳、過了時間你可能要去回那些麥記啊那些即是連鎖店那些咯、很多都有所謂落場時間整間店是休息的晚餐是5:00去到7:00這樣咯即這個你一定要準時吃飯啦如果你不是遊客區那些地方另外宵夜不是說沒有的都有些的但是始終都夜生活不是那麼多咯、可能那些人習慣啊9:00、10:00啊10:00瞓觉啊，咁都有嘅。 哦、okay、 所以太夜唔好打话俾人。 跟住佢仲有譬如话嗰啲夜生活，我哋好中意去唱卡拉 OK 啊、酒吧啊、跳舞啊呢啲地方有冇？ 咁我当然有啦， 都有嘅 吓，仲好应该都好好玩添。 哦，咁啊 OK。 虽然好少去。 平时咧，譬如话有冇啲咩我哋始终文化有啲唔同啊？我覺得啦嚇，我哋要如果去到台灣嘅咧，我哋要禮貌啲嘅，即係因為台灣人比較 nice 啲噶嘛，咁我哋唔能夠太，我哋只能夠保持翻香港嘅水準咧，都俾人哋覺得我哋可能唔夠 nice 噶啦。咁仲有冇啲咩你覺得我哋香港人應該要注意一下？呢啲嘢我哋去台灣，我哋唔好做或者要做 嘅。其實我覺得最嚴重嘅問題，呢個普遍包括在下都係嚇，講嘢唔好咁大聲， 温柔啲。 細聲啲啦，咁因為有時喺地鐵咧，真係隔兩卡都聽到隔離卡有香港人噶啦，因為好大聲。 OK， 成班喺度講廣東話啊，咁啊搭高鐵或者咩，總之我聽到一班好嘈嘅人咧，就90%都香港人嚟噶啦。 嗱，有啲似我哋香港人睇強國人啦。我哋而家咧就覺得強國人喺度咧就好大聲嘅，係、 嗯、 啊。不過大家 warn 又唔同，原來我哋喺我有呢個感覺㗎。尤其是咧台灣未必嚴重啊，我哋香港人咧去到加拿大啲地方咧，哇嘈到拆天啊！成個餐廳好似跟住我突然睇到啲外國人咧，好似個面色唔係咁好啊，係諗緊咩事啊？原來係、哦、我哋講嘢真係好大聲啊，好嘈啊！你入到一間香港人嘅茶餐廳，同一間美式餐廳咧，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咁台灣就即係證明啦，係啦。其實香港人 volume 都唔細嘅，即係可以去翻調翻少少温柔啲。咁啊，係台灣人講嘢好温柔嘅。 咁啊，聲音一方面啦，另外一樣嘢就唔好用嗰啲港式打尖法啦。雖然我咩叫港式咧，可能大家冇懷疑嘅，因為港式啊嘛，你習慣咗啊嘛，你去到其他地方就發現香港人成日話強國人打尖好冇禮貌。咁香港人嗰啲都好中意打尖，不過佢用港式打尖，即係點咧？譬如我哋三個朋友。過關是最明顯的啦，去羅湖過關咁樣，咁、嗯、十幾條拉咁，一人兵分三路，邊、嗯、個快就去邊度咁。即係、嗯欸、我快喂，過嚟過嚟咁。咁我喺試過咧，我最高紀錄啊，香港搭巴士啊、嗯，即係十幾年前噶啦、嗯。我當時係排第二嘅嗰架巴士、嗯，但我上車咧，起碼已經上第二十。嗰、那個人諗咗十九條友嚟，即係類似啲台灣唔興嘅。 OK， 佢超級市場嗰啲，你會見到佢一家就企埋一齊排。即系唔会兵分几路咁，其实呢啲港式嘅排队法就唔好攞去台湾啦，省俾人咁样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试过，我唔觉得咁样系打尖，所以头先好奇怪咁样人系打 尖。所以我就将呢样嘢形容为港式打尖法。 嗯， 啲人唔觉得系打尖嘅，其实亦都系打硬尖。即系头先等于我话我上巴士我排第二噶嘛，明唔明啊？点解我上车表第二十嘅咁？ 有啊有啊，死啦！系 咪先？系好普通先。 系啊 系啊，即系唔系话你哋错，唔系话大家错，只不过呢个香港就系大家习惯咗。其实其他地方系唔会，尤其是台湾添啦，佢嗰啲排队通常都系一行添啦，边、个快边个咁样噶嘛。近年即系近呢几年香港都多咗噶啦，但系台湾就更加注重呢啲公平咯。你咁样几条友咁打，系真系打尖嘅。 明白， 有機會被人罵添嘅。你明明隔離都走過嚟啊，咁樣嗰啲會㗎，即係呢啲要注意一下咯。 冇錯，冇錯，冇錯。好啊，嗱，我哋今日即係非常之多謝阿傑拉德先生同我哋分享。其實講到移民台灣咧，或者台灣嘅生活，唔好即係任何地方都係啦。可能真係有無數嘢講嘅一個節目係未必講得曬，咁可以咧繼續聽我哋嘅節目啦，或者咧就上我哋群組，不如講下台灣嗰啲群組係啲咩啊？ 我群組係在台香港人。 系啦，在台香港人，我谂系咪欢迎一啲喺台湾嘅香港人咧？佢哋上喺个群组度 share 下一啲佢哋觉得值得要分享嘅嘢啦，值得要讲嘅嘢啦，或者啲趣事啦咁样。咁、所以咧喺移民台湾前后嘅人咧，都好欢迎佢哋入呢个群组嘅。咁同埋而家阿杰德先生有个节目喺我哋星期二得到嘅，那个节目叫做《 台湾黑白讲》。 台湾黑白讲系啊，我都小弟好中意听个节目嘅。 多谢你， 因为小弟都系好多客人，真系嘅，十个香港人其实或多或少谂移民咧，好快就拎到一个名词就系台湾噶，因为移啊嘛，又近啊嘛，又好感又高啊嘛。咁所以咧就都好多人中意听，咁我都好多人中意讲呢个 topic 啦，我都会听多啲你哋个节目，咁跟住咧去讲翻俾佢哋听嘅。咁小弟就系我。外国移民顾问 MJ， 如果有关于移民的嘢咧，可以睇下我的 Facebook fan page MJ 移民情报，或者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强国生还者》。好啦，今次节目系咁多，多谢杰德先生， 多谢晒， 好，拜 拜。Bye bye